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瑶眼睁睁瞅着林叔将那件脏得不成样子的大衣搂在怀里，跟宝贝似的，只差没凑上去亲一口。他怀疑他弟的脑子可能也撞坏了，而且坏的还不是寻常方向。对方不仅搂着大衣，还开始赶人。 小弟啊，你是不是上次脑袋受伤，留下后遗症了？ 没有啊，思路还更清晰了呢。哎，姐，你不懂你就先回去，我还得给姐夫做饭呢嘛。明天再来好了啊，我没事儿。 真没事啊，我看你可一点不像没事的样子。你伤这么重，不让姐姐陪着，还赶我走。 姐，我真没事儿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就有点累了，想睡觉。 那你自己注意点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随时叫护士，我晚上再给你送饭过来，有你最喜欢吃的葱油拌面。 嗯，知道了。 林瑶一走，林叔立马把衣服暗袋里藏的东西掏出来，掂了掂，喜形于色，四根小黄鱼，大约四两黄金，这可是拿命换来的四两。有小黄鱼，就有大黄鱼。小黄鱼一两，大黄鱼一根十两。林叔本想摸两根大黄鱼的，可掂量着实在太显眼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还没来得及捂热他们，外面就有人推门进来。 谁这么没礼貌，连门都不敲。 林叔赶忙把小黄鱼随手往身下一塞，被子盖上。岳定堂自己推着个轮椅进来了。 你醒了，怎么满头大汗？要不要我叫护士？ 不用，那是突然看见你劫后余生，激动的。 看见我，有那么激动吗？ 岳定堂上下打量，露出古怪神情。小黄鱼放在大衣里不显，但隔着薄薄睡衣，腰下黄金随着身体挪动的感觉，就像鹅卵石硌着皮肉。林叔扯出一抹虚弱的笑容。 嘿，咱可是死里逃生的患难之交，能不激动吗？哎，你后来怎么跑出来的？ 岳定堂一边肩膀受了伤，很难单手推轮椅，索性拿了拐子撑起来，一瘸一拐走到林叔床边坐下。 屋里有暖气，你还冷成这样，盖着被子还得把大衣搂着。 这也是我患难与共的兄弟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 岳定堂的表情就跟几分钟前的林瑶一模一样。他叹了口气，从病号服的口袋里拿出巴掌大的半片纸。 你先看看这个。 纸片是一份文件的其中一页，但那也仅仅是他原来的样子。林叔只能看见纸片里大约四五行英文词句，还都是不完整的。边缘乌黑焦黄，字迹中央还有小处烧焦的黑洞。以岳定堂的作风，如果可以带出一整份文件，他必然不会只带了这么一片纸。当时情况只有比想象的更加危急。对方将纸片递过来的时候，林叔发现岳定堂病号服下面的半截手臂也有被火灼烧过的伤痕。林叔仔细辨认上面的单词。 从上面仅存的字句来看，应该是跟那些军火的来源有关。英国联合运输公司。 中间还有名称，但看不清了。这个公司在1920年运输了一批火柴和药品到中国，应对即将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。 后面全被烧了。哎，还有一个词语，我看看啊。Street Fight， 最后两个字母也许是 NG， 巷战。为什么会提到巷战啊？ 只能看出这么多东西。如果能拿到一整份文件，我们才能知道更多。当时火势蔓延很快，我没来得及把文件抢救回来，差点连人也折在里面。 岳定堂回忆起之前的情景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没有跟在林叔他们后面跑，而是扭头去了他们进来的入口。 前脚刚走，后脚爆炸产生的气流就引发了地下室坍塌。岳定堂好不容易跑到二层，李老板紧追不舍，也跟在后面上来。岳定堂本来还想把洪小光也一并带走，但李老板却不肯放过对方，似怕他暴露太多信息，直接一枪把洪小光解决。两人为此在地下二层周旋缠斗，浪费了不少时间。等到第二次爆炸发生时，他甚至差点就葬身火海了。 没关系，观一隅而见全貌，我们可以大概推测一下，袁家地下那批军火应该就是跟文件里说的这批货物一起运过来的，甚至所谓的火柴和药品可能也只是一个名目而已。我记得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没多久，欧美就连同日本对华实行武器禁运，但实际上这个措施并没有得到落实。 不错，很多武器照样可以拆分运送过来，各地军阀也继续跟欧美购买军火，只不过明面上肯定还要遮掩一下，所以才用了药品的名义。 这些东西抵达之后一直没有出过上海，可见订购这批货物的人本来就是用于此地，只是后来没有派上用场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20年代前后上海发生过什么可能到来的危险局面？ 印象中上海自开埠以来日益繁荣，大事倒也不少，那会儿还是军阀混战正酣的时候，而上海好像是皖西军阀的地盘。 段祺瑞、徐树铮、段志贵，这些当时都是皖西军阀的头面人物。 可这些人又能跟这些军火有什么关系呢？ 会不会有什么间接的利益？ 袁公馆最初的主人是英国人，当时皖西军阀投靠了日本，这也许是英国人担心日本利益急剧扩张，最后爆发冲突，蔓延到公共租界这里，所以才准备了这一批东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是后来局势变化，皖西也陆续失势，这批武器就没用上。 这么看来，之前买下这宅子的英国人身份也不简单。当初他为什么突然扔下这房子和下面的东西，任其出手？过去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这人是生是死。 很多细节我们现在已经查不到了。我猜测当年袁秉道可能并不知道黄金下面的秘密，否则他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从四川运来的黄金藏在军火库上面。当初是谁给袁秉道推荐了这所房子？推荐人又是否知道这所房子下面隐藏的秘密？还有那个三才听命的人，他派出李老板处心积虑要得到房子，他究竟是从什么渠道得知的这个秘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对了，李老板呢？ 火势灭了之后，巡捕房的人在负责清理善后，目前只找到两具尸体，初步认定是洪小光和老管家，不排除后续还有发现。 新月咖啡馆呢？派人去查过吗？ 史密斯亲自带人过去的，伙计一个没跑，全被抓回去了。但从初步审问结果来看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在他们眼里，李老板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和恩人。 意料之中，毕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，败露的就越快。以李老板的心机，当然不会在这些小细节上暴露。如果不是洪小光主动招供，我们可能到现在还不能把他跟李老板联系起来。那沈仁杰怎么样了？ 他被烧伤了，还摔断了一条腿，但没有大碍，总比没命好。 若是没有意外，这件案子很快就会以结案的方式告一段落。杀害杜玉宁的凶手浮出水面，天网恢恢，真凶葬身火海，有头有尾，十分符合群众喜闻乐见的因果循环、报应不爽结局。袁公馆化为废墟，真凶同时被烧死，也免去了后续追踪缉拿的麻烦，正是史密斯想要的结果。进可对上面交代，退可尽情在报纸上吹嘘，不管怎么样都能吹成天大的功劳。对林叔而言，他的嫌疑彻底被洗清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更何况 你不舒服？ 岳定堂看着他在被子下面轻微扭动，幅度不大，但离得近就显眼。 哎呀，还行，背有点痒。 搂着脏衣服能不痒？把大衣给我吧。 哎，不用，我抱着它挺好的。 哪里痒？ 我叫护士来帮你挠挠。 不用，我一个大男人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等会我自己来就行了。 岳定堂可还清楚记得林叔在翡冷翠舞场里拥美谈笑的一幕，再看桌子上送来的卡片上的口红印，很难跟眼前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人联系起来。 你转过身去，我帮你挠挠。 那哪好意思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我看你受伤也不轻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不用管我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岳定堂已经掀开了他的被子，病号服被林叔自己往上蹭，露出一片白花花的肚皮，中间贴了纱布，那是之前被捅伤的地方，周边常年不见阳光的部位比女人还要细皮嫩肉。 哎，你做什么？哎，哎呦！ 林叔嘶的一声，待要反抗，却因为动了受伤的手，疼得一颤牙，衣服已经被翻过去，四根小黄鱼赫然入目，金灿灿在灯下闪烁光芒，诉说无言诱惑。林叔还没来得及伸手，对方已经把他还没捂热的财产顺走了。 这是什么？ 快还给我！ 你哪来的小黄鱼？ 我姐给我的。哎，你想干嘛？哎，你，哎，堂堂岳家老四，光天化日还当起劫匪了，要不要脸？快还给我！ 大姐给你的黄金，上面还刻着崇祯字样。 怎么着？我们林家也算富贵过，还不准有点家当了？ 自然可以。既然如此，我回头先问问大姐，如果真是她给的，我再还你；若不是，我全当帮你保管，以免你又随意挥霍在那些舞女身上。 姓岳的，你也太厚颜无耻了吧！ 你很快就会感谢我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